天带给你好的消息，生我养我的青丝，绵绵的灯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云南民歌《弥渡山歌》。

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啊，